为光明星节，印度的世界镜报刊载了为带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活动简历。报纸登出了金正日同志的照片。